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阿顺哥坐翻喺度。 系大家好啊！ 我哋把声咁嘅， 今日咗五青汁啊！ 今日谈一集富士康， 头都青埋。 屌你谂咩？我哋啊，你个头嬲青色嘅。屌你第一就系你当年呢、這个阿龙阿穷爷就话你系呢、這个咩嗰、那个叫咩环保分子啊？嗰啲叫绿色和平。屌，如果绿色和平之后，你个头都系青青地色。屌你啦！ 唔讲嘅，继续。 嗱咁啊，我哋今日谈一集富士康。嗱，富士康咧，话说就几多个人跳下楼啊？十一个好似。 十三啦，已经系嘛？ 已经十三个人跳下楼。我话俾大家听，呢单嘢咧就真系唔关嗰啲细路仔又话出社区压力大啊，又呢又路嘅事。最终都是钱银挂帅，我哋攞一个经济 一跳为全家， 系啊，攞一个经济学嘅角度切入去，呢个系经济问题嚟噶。嗱，你睇下富士康原来一条僆仔跳楼，好似赔翻成30万噶嘛。你一千 个实数我唔知啊。 啊，佢报道好似话有卅鸡度， 1600，唔系佢1600一个月嘛，啲伙计。一年就系万六两皮一年咯。 两皮一年30万，即系几多年啊？ 如果唔系两皮一年15年啦， 15年我跳好过唔跳啦。咁点解咧？嗱，如果单嘢系冇钱赔嘅，我就觉得咧，富士康一定系做紧一啲嘅秘密运作。咁你可能参加完一个秘密嘅组织，嗱，屌你老尾，嗱，我哋要整核潜艇嘅入边，吓，整核潜艇冇得出去放工噶，哇，冇得出去屌下閪啊，屌你老尾，咁我唔捻捞啦，唔捻捞细路，你知道国家机密，抌你落楼啊，屌你老尾，一系就咁。原来有钱赔就唔系咁啦，有钱赔咧，我自己嘅睇法就系、是，喂，阿顺哥，我原来死咗有卅鸡嘅，屋企我成世人都揾唔到，点解我唔跳楼啊？ 但系得咩啫？得呢、這个得十个人跳，十个人跳楼啫。 屌，嗰十个人 太少咧，你觉得？ 睇自己嘅生命得卅鸡，佢咪自己跳咯？因为好得意啊！喺内地一个嘅贫富悬殊，而家开始即系。 你问香港有几多后生仔个户口有卅鸡？ 屌，香港唔同啊！我话俾你听啊，香港而家啲细路，屌你嗰日我收个黐线佬个僆仔十九几岁，啱啱大学毕业，个银包有千九几蚊，问佢喂，点解你有咁多钱嘅？冇啊， 揿晒出嚟 啊！揿我碌卡揿出嚟啊，透支咯。佢话你唔谂住玩噶啦，玩屌，慢慢玩啊！屌你老味惊咩啊？即系人哋嘅心态都系咁捻样啦，还条捻俾你。香港呢样嘢好大陆唔得啊嘛，大哥。咁我宁愿跳捻咗楼，现兜兜企落几十鸡，屌你老味，买屋又得，买车又得，点解我唔捻跳？ 最紧要就系临跳几多借钱咯，大家仲要去。 大陸不會借俾你嘅， 咁係你咁撚窿，即係、喂，但係2000蚊都借到啊！ 2000蚊睇你問邊個啦，屌！ 唔知大陸銀行借錢容唔容易啊？ 好撚困難喎，好似係啊，真係好撚困難。 細數都難啊！ 屌，如果大陸 大耳窿啊！ 屌你啦，大陸嗰啲撲街，你借大耳窿惡撚過你啊！佢打撚過你轉頭啦，大陸根本冇呢咁嘅嘢，冇大耳窿嘅大陸應該都。屌你老尾，你冇家底冇成，川州過省揾食啊！屌你，我點揾你啊？你翻撚咗去嗰個咩齊齊哈爾啊？翻撚咗去西藏？我揾条捻俾你啊！真系。 不过我咁讲，即系我就咁睇嘅。呢、這个你讲紧富士康成个集团咧，差唔多都接近90万人。 系。 佢系占深圳嗰个生产总值啊，20几%。 系。 其实好大个，好夸张噶咯，已经。 好夸张啊！ 即系你可以谂紧，佢系一个中国其中一个几大嘅经济命脉咯。 系。 同埋佢有个好处，佢真系做实业。即係佢唔係話表面做富士康後邊又賣，即係表面做電腦零件後邊賣白粉咁樣啦。咁所以我點講咧，就係一個90萬人嗱，我哋自己想象有90萬人嘅夥計，有幾個誇張老襯，即係其實正常啊。 正常啊，仲有一樣嘢，我覺得佢係唔正常，就係佢哋跳樓啫。第一係公司跳啫。同埋一樣嘢最唔正常嘅就係郭台銘肯賠錢。 你咪睇咯，這個香港呢半年裏邊有幾多學生跳樓啊？ 哇！真系唔知喎，屌！ 但香港有冇90万学生咧？ 真系唔知道。 冇啊。 冇咩？ 香港一年考会考14万。 系。 咁你咪13万人考会考。 啊。 咁你然后你咪将成个数乘7咯。 系。 13万乘7即系几多？ 13万乘7系咪80万到啊？ 系咯，都冇90万人。 系系。 一年香港一年里面学生跳楼，起码都10几人啦、啊，系咪啊？好多都跳楼啊！近排有冇见到一个咩思觉失调啊？ 冇啊！ 又咩喺500几人之后，然后嘣一声跳咗落嚟啊嘛！ 500几人 喺嗰个路喺嗰个啲组会嗰度啊！一间学校差唔多有1000人噶嘛， 系 嗰、那个组会好似有500几人喺度，系、那个学生咪就嘣一声跳咗落嚟啊！ 咁英啊！ 系啊，咁你咪 男定女啊？ 男嘅仔嚟啊！ 屌，抵死！ 喂，你有90万人，里边有几个人有精神病，系咪好正常先？ 系。 喂，但系点解系咪精神病人特别中意跳楼嘅咧？ 唔系、啊，我见啲精神病人特别中意屌鸠啲护士啊！我日日俾人屌老母。 OK， 大家听完我呢个分析之后咧。其實咧，成件事咧就係、俾人擺上台嘅。 我覺得有一樣嘢慘啊，郭台銘。郭台銘有一樣嘢衰就係佢衰在第一肯賠錢，人心得滯。第二樣嘢，佢衰在啲顧客全部都係國際上面嘅大企業。嗱，佢嘅顧客最出名嘅就係 Apple 啦， 蘋果受美國嘅掣肘，政府好緊要。一間電腦公司的出品基本上是一個軍需品，電腦是軍需品嚟噶嘛，而家你受美國政府的逼迫的時候，第一樣嘢你跳樓，我咪用人權夾鳩你咯。咁佢一定焗住要 settle 單嘢，焗住 settle 單係咪賠錢啊？屌嗰下嘢慘啊！郭台銘夾喺中間，我覺得一樣嘢唔應該咧賠錢俾班撲街，不但止你跳樓就啱啦，鞭屍，屌你老母，拎條屍出嚟鞭，俾大家睇下呢啲冚家產。好老實講一句。你話生活逼迫，當年我哋村家花唔逼迫咩？當年我哋喺木屋區長大唔逼迫咩？一百尺地方冇雪櫃，冇電視機，屙屎喺屋企間房，阿爸阿媽細佬一齊屙，即係呢啲環境夠差啦，我哋點解都可以即係一樣即係企翻喺度，一樣可以即係喺社會上邊。 唔係再講啦、你講緊如果富士康都係差嘅話咧。肯定仲有啲更差 嘅。啱、 喂，更差嗰啲咁點啊？ 佢哋唔跳樓嘅原因就係因為知道冇得賠啊嘛。而家點解富士康啲人跳就係因為知道有得賠啊嘛。即係條命，我覺得，喂，30雞嚟講對我好撚大喎，咁我咪跳咯，屌你老味！你話唔係嘅，冇得賠，冇得賠邊夠膽跳啫啲人？ 以前啊，我以前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啦，即係細個嘅時候咧、去幫啲老闆去影嗰啲即係新股上市啊，影 IPO。去到嘅時候影一間木材廠有一次，係將啲木咧好得意嘅，你見到佢哋咧就喺個有一個木牆嘅、就一條條木咧差唔多，你諗住兩個人揸住你嘅手圍住，即係我同你四隻手揸住先可以攬到一條咁大嘅木嘅，咁成條木咁樣懟落去咁招，咁然後就會解開一條條木方，有啲就會打咗做木渣，有啲咧就會變成即係會架成曬一嚿嚿啲，即係一個處理木材嘅廠啦。撲街！我哋咧入到即係咧我老細嗰時候咧就俾咗兩個紅色膠袋我。 做咩？ 因為咧你處理木嘅地方咧啲木粉 周圍飛噶嘛，我哋啲相機唔頂得嗰啲嘢噶嘛，一影完之後就笠住，然後咧對好之後就拎開影，就笠撚住佢。 咁撚樣。 哇！熱撚到咧30几度入邊。 冇冷氣啊？ 有風扇。 啊！ 但係都係好撚熱啊！一路影相一路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跟住然後咧撲街嗰日咧，然後咧就突然間咧公司就有咩酷熱警告咁樣， 哇！ 就放假，大家放假15秒。 15秒咧，唔撚係嘛？ 即係我唔知幾耐，但係好快嘅，好短，即係可能兩三分鐘咁樣啦。話大家有個小息，你當5分鐘啦。咁然後咧就話整碗綠豆水嚟飲下，嗰碗綠豆水啊，粉紅色啊， 粉紅色嘅綠豆水。 係啊， 飲過未啊？ 我有飲。 咩嚟㗎？ 甜甜地。即系咧，我想讲咩咧？我其实想举呢个例子嘅目的咧，系想讲，其实即系而家嗰个，即系我谂富士康咧，佢唔一定唔系最好嗰啲。 佢其实好得滞啊，因为你对一个人好得滞。 你唔好讲俾唔俾钱嗰个，即系翻工肯定系痛苦噶啦。 系 吓，即系你佢嗱，如果喺一个工序里边，因为其实咧，我哋重复系为我哋会带嚟一啲压力嘅。 是 如果你一日12个钟重复去做一件事咧，你已经系会觉得有啲辛苦。 啱啊，等于你重复去屌閪啫嘛。 系，即系咧，你见到点样惩罚嗰啲嗰啲 劳改犯， 一咸湿犯咧，系逼佢不停睇咸片啫嘛。 系咩？我想做啊呢啲。 我都系，最好就唔系几条咁样分开睇咁样。 啊 但系咧，就系、我谂系辛苦嘅， 啊、 即系我都会觉得，如果我系佢嘅话，我都会觉得好凄凉，仲要做12个钟添。 系， 但系咧，佢肯定唔系最衰噶咯。 啊， 全部工厂，其实我哋上一代，个个父母都 唔系笋哥，你个角度切入去系觉得佢衰，所以啲人先跳楼，唔系啊，系 唔系啊？唔 系好得滞。 我就系话佢唔系衰啊， 啊， 我就系觉得咧，有我个观点就系咁嘅，我觉得有10零人跳楼咧， 啊， 喺呢个 portion 里边， 系。 即係如果你公司得15人，啊、有12個跳樓，我就覺得你好有問題。 啱啊啱啊！ 但如果你公司有90萬人，即係得10個跳樓， 就冇問題啦。 我唔覺得係好，我唔覺嗱，我同情佢哋，但我唔覺得係呢間公司有問題咯。因為我去過大陸嘅公司裏面咧，佢肯定唔係最撲街噶啦。 我覺得太好添，做嘢嗱一個人啊，對另外一個人啊好得滯，嗰個人先會反撲噶。我舉一個例子。近排我認識咗個朋友，那個朋友係網上邊認識嗰個女朋友，我哋叫佢做有啲咩簡稱佢好咧？叫呢、這個 九小嫂啊？ 唔係銀行小姐啦，因為佢真係銀行做 backup 嘅。咁啊，銀行小姐講，佢認識得有個朋友係喺一啲公司裏邊咧，就做一啲嘅中上層管理階層，讀過書靚女。拍過好撚多次拖， 你講你嗰個 friend 係女嚟嘅， 女嚟嘅，佢識得另外一個女仔，就係一啲中上管理階層銀行嘅，咁咧就新識一個男朋友，那個男朋友咧就細過佢五年嘅，細過佢六年，佢啊30歲，那個男仔就係24歲，咁咧佢好中意個男仔，但係個男仔啱啱大學畢業，咁咧揾錢又唔多。咁、那個女仔咧就好似照顧阿媽同埋下屬咁照顧個男朋友，佢男朋友就同佢分手。咁咧佢就問我啦：，喂，咁啊銀行小姐就透過即係講下呢單嘢俾我聽，我就話點解佢哋會分手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呢個人啊，佢對佢個男朋友好似對個仔同埋對個下屬一樣，太過照顧個男朋友，咪會同佢分手咯。舉一個例子，個男朋友就冇地方住，個女仔即刻攞條鎖匙出嚟俾佢，攞埋車錢出嚟俾佢，你過嚟嗰度住啦。咁、那個男人要自尊心嘅一個男朋友，咁你就算做呢啲都暗做啊嘛，你做都做得高明啲。逢係一個人照顧得一個人太過好咧，嗰、那個人就迷失咗自己。 頂唔抱， 頂唔抱，不但止迷失咗自己嘅， 都唔係嘅，只要嗰個關係係調翻轉。 你錯啦，筍哥，我舉一個例子你聽，好現實嘅，大熊貓同埋呢個美洲豹，兩樣都係一啲滅絕嘅動物嚟啊。美洲豹因為受過太好的照顧，你放它出去野生動物那些、生存地方，它就好像貓一樣。咦，哥哥，為什麼今天沒有隻雞定期扔來給我吃的？咦，為什麼那些動物跑得快過我，要跑去追它來吃的？大熊貓又說，咦，為什麼這裡沒有竹吃的？喂，咦，為什麼要自己爬上棵樹才有東西吃的？哦，不能再了，屌你，我回到動物基地。一撚樣，你太過照顧它，失撚了這個維生能力，它真的好像隻寵物一樣。唔識得去覓食，人亦都係一樣。你照顧得佢太好， 咁係嘅。即係所以後生嘅時候咧，我唔知係咪你啊唔會啦，你啊九嫂就係你第一個女朋友啦。係。即係咧，我有幾個女朋友啦已經。即係咧。 唔係你係幾段友誼啫，嗱冇性關係嘅唔叫愛情啊。 我唔理你啦，呢、這個總之你。 克拉夫斯特艾賓講啊，屌你！ 我係唔會活喺佢嘅框架。但係咁講，即係咧。即系以前开头拍拖咧，你一定系会谂办法，即系你讲紧我哋仲系年轻嘅时候，十几岁，你一定系谂住啊，俾晒啲最好嗰啲嘢，咁佢最开心咁咪最好啦。咁但系佢系会变得越嚟越麻烦嘅。咁其实咧就系、你系会纵坏咗，即系所以咧有时好多唔好嘅嘢咧，你要留意一下咧，其实自己有几大。有几大个成分咧，系你 produce 出嚟 啦。我讲一样嘢俾你听啦，劳改营又唔见有人自杀，屌你老味。 劳改营系点嘅咧？吓，其实 屌你做到你黐肺啊！因为佢唔照顾你，你觉得自己嘅生命要更加顽强嘛？佢照顾得你太好，你咪想死啦！屌你老味，仲有喎，你钉仲有钱赔喎，屌你我更加想死添啦！即系等于阿爸阿妈，点解而家啲细路咁多会跳楼？因为佢哋太过好。生活冇壓力，不但止，你仲當佢係天之驕子。 同埋咧，感受唔到咧嗰種 社會嘅奸詐。 同埋唔係感受唔到佢而家仲喺度生存嗰種可貴，其實 係 即係有你其實有時嗱講老實，我都叫做小半啦個樣嚇啊！我而家三張嘢都唔係啦，個樣如果六七十歲玩完嘅都叫一半。 一半啦，啱。 都即係見過唔少死人啦，都。即係你有時你見到有啲人喺度不停咁樣掙扎嘅時候，自己好地地，有時你都覺得，都叫幸福啦嚇。你起碼一係就即刻俾我玩完，如果唔係好似佢咁樣點啊，哇撲街啦！ 我寧願跳樓啦，屌！但係人好得意㗎，當喺一啲逆境裏邊咧，或者動物都係啦，你嘅生存能力係更加高嘅。我舉一個例子，如果你捉魚啊，你漁民子弟捉有一種我記得叫 紅衫啊，定黃花，一攞上嚟就死㗎啦。尤其紅衫，紅衫一攞上嚟死。 烏頭都係㗎。 啊，咁點點可以令佢生咧？佢抌一啲佢嘅天敵落去個江魚嗰度，因為佢知道附近有敵人，佢又搏命掙扎，條魚唔會死。咁咧，佢我哋嘅環境亦都係一樣，我哋越困境，人嘅生存意志越高。 都好啊，講。 但係我哋越唔困境啊，我哋譬如我而家處喺呢個好悠閒嘅狀態裏邊啦。我越不想翻工，越不想去到做嘢，越想結束自己嘅生命，因為我哋太悠閒。 講一個禪偈咧，咁樣我係完結呢個故仔啊。呢、這個 七分五十四秒， 係乜咁短？ 係啊， 呢、這個因為唔緊要嘅，短都得嘅。 七分鐘俾人屌啊！屌你！ 咁啊，咁啊，照講啦，即係咧講曾經有一個禪師，咁樣咧就兩個禪師行到橋頭，就望到人嚟捉魚。今日咧就見到有兩條魚咧，就喺度有條魚咧就俾嗰個漁網網住，咁然後嘣一聲就跳翻落海，咁然後咧個禪師話勁啦，跟然後咧另外個禪師就話，唉、哎、其實佢冇俾人捉到喺個海遊嘅時候咪仲好咁樣，咁另外嗰個禪師就話唔係，因為喺海裏邊游水嗰啲魚，佢哋欠缺咗一份覺悟咁樣， 點解咧？ 因為你被人哋捉咗，你先知道自由可歸咯。 啊，係喎。 係啊，即係佢又覺得你平時做一條普通嘅魚，你就係冇咗生存嘅覺悟啦。 哦，明白。啊、等於今次我哋知唔知有個細路餓死咗啊？判咗刑啊！有個 B B 啊，俾阿爸阿媽間生餓死咗。嗱、哦，阿寶寶龍就講一單嘢，就話佢個細路仔真係好慘。我就話個細路仔死咗仲好。你活在他哋兩個父母的陰影之下，你比死更加慘。即係你諗下，他哋淨係識得去為自己即係打機啊、食煙啊，咁已經係好有問題㗎啦。咁你活在佢陰影之下長大啊，更加慘過死啊！即係我寧願佢死咗更加好。呢、這個 B B 一定係有覺悟，想係自己絕食死 咁。哦，咁係啦，即係點樣可以證明你講嘅説話係啱呢？只要睇到跟住嚟緊不停有人跳樓嘅話咧，就證明九護士嘅觀點係啱嘅，因為有更多人係會覺得自己嘅生存價值係細過300,000，或者300,000嘅順利啊。 嗱，阿筍哥，今次郭台銘咧就出一單嘢，就係話叫啲人簽一張合約，就係話叫佢哋即係跳樓之前冇錢賠啊嘛。咁個個唔肯簽啊，原因就係、是、喂，屌你老尾，我好想跳，屌你老尾，所以佢先唔肯簽啫嘛。 即係如果跳樓嘅話就冇得賠係咪？ 係啊，自殺冇得賠。 自殺冇得賠。 係啊， 即係工傷就有得賠。 工傷有得賠，但係你工傷點工傷啫？做電腦嘢唔通攬撚住個 M 爆炸咩？屌攬撚住。 我神經神奇喎，即係即係原本個原規則係有問題咯，我覺得。 啊。 个原规则系自杀有一赔啊嘛， 系啊， 呢个原规则本身就有问题。 啱，但系佢而家要改就改唔到啊嘛。 不过亦都唔系咁讲嘅，因为其实好似保险公司，即系佢哋呢啲咁大公司咧，呢啲嘢唔会自己嚟噶啦。 我啱啱应该系保险公司嚟，但肯定保险公司夹鸠你，话屌你老咩，我赔得咁多俾你唔肯掂。保险公司做生意咁做善堂噶， 咁咪交保费咯。 加保费要疯狂加嘅时候，老细唔使制嘅啫。 同埋你唔可以即刻加我噶咩？ 啊！ 即係我哋有一個，即係同埋大公司簽嘢，就係、是、好為咗我有一個比較長，即係好似期指咁樣嘅啫嘛。我啲嘢買定咗嘅時候，我就唔會俾你隨便改變到嘅。 啱啱啱啱啱。 所以保險公司呢方面係應該用唔到嘅。你可以嘈啊。 啱。 係啊。 啱。但係我覺得個情況就係、是、你需要改善嘅，唔係個工即係工作嘅環境，唔係更加俾多啲優惠啲工人，係應該更加苛刻。 同埋我又咁睇咯，即系你作為一個工人， 你聽我講啊，我睇《1984》呢本書，《1984》係半個世紀之前寫《Animal Farm》嘅作者寫呢本書，我好希望介紹每一個讀者去睇。《1984》呢本書係一本反共嘅小説嚟嘅，原因就係呢個 作1984唔係IQ 1984嗰本就村上春樹寫， 即係有一本真 係 叫 1984。咁1984呢本書咧就係奧維爾寫嘅。咁呢個人咧當年咧喺西班牙內戰嘅時候幫共產黨，但係當共產黨上一台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共產主義同法西斯主義真係只係少少之隔。嗱，我好信任、好信奉，亦都覺得。这个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经济体，亦都是一个社会的运作模式，但是管理社会主义的人是很要有一个自律， 同埋一定要有一個監察。 其 實應該 揾電腦做咯。 啱啱啱，如果唔係就變成法西斯主義啦。咁咧，因為當年西班牙內戰之後，就法西斯主義抬頭，咁佢就好反對共產黨。佢講咗一句説話：當你一個人，我哋生活喺社會最草根階層嘅時候，我哋勞勞碌碌，到我哋放工之後，亦都要勞勞碌碌做好曬家務，瞓覺到起身都唔會諗其他嘢噶啦。如果要叛變嘅話，一定唔係我哋諗嘅。嗱，一啲年青人就係、是、因為佢空間太多，間廠房太舒服，令到佢哋諗好多嘢，咁咪跳樓啦！你俾多呢啲嘢佢做，佢就唔會噶啦。咁你俾多嘢佢做嘅時候，佢就會屈服你噶。酷刑嘅目的係乜嘢呢？酷刑嘅目的唔係要你用把口去承認你自己嘅錯誤，係要你連精神都屈服於我嘅即係思想之下嘛，所以我先要施酷刑啊嘛。咁、你只要多啲殘酷啲對待呢個員工，咁啲員工就唔會做呢啲，因為呢間廠太過仁慈啊。等於我想講一間公司、一間企業係一間良心企業，大家亦都唔會買佢 T 恤，但係唔知道香港同日本點解炒到咁貴 ？Hans 嗱，大家去買 Hans T 恤嘅時候咧，買 Made in USA 嘅 Hans T 恤咧，佢有一段嘢咧，就喺個車喺嗰、那個T 恤嗰、那個衫底下邊嘅。呢件 T 恤係一個有九個月產假、工作小時唔超過幾多小時，工作時薪超過幾多錢嘅女工做嘅。咁咧，因為佢係一間良心企業，一件 Hans T 恤，美國一件 USA Hans 而家大約好似要成四嚿水一件，嗰啲呢啲咁嘅 T 恤喎，底衫喎，條領洗完會歪嘅喎，你會唔會買？ 即係渣嘅仲係。 渣梗係渣啦！屌你老味，佢賣貴嘅原因就因為佢攞啲錢去俾咗啲員工啊嘛，佢唔係因為佢質量好啊嘛，你要明白呢一點喎，佢係因為要咁樣樣嗱。生存在一個咁嘅工作環境之下，佢哋梗係會左諗右諗，希望公司俾多啲嘢佢啦。但你生活喺一個好粗勞嘅環境裏面，佢唔會諗呢啲嘢。富士康太個即係人慈，所以咪咁。 同埋我又唔好成日即係點講咧？你企喺嗱，即係作為一個普羅嘅打工仔啊， 啊， 即係我諗而家喺大陸， 嗯， 你想揾千零蚊咧，就唔係真係咁難嘅啫。 係咩？ 難嘅唔難嘅，我哋。我哋公司請人都差唔多2000蚊一個人， 但係要唔要好高學歷㗎？ 唔使咯。 啊， 大陸其實你肯做， 係， 聽話， 係， 即係一個普通作為一部機器咁樣翻工嘅話咧， 啊， 2000蚊已經係冇問題嘅， 係， 即係執行正確嘅指令， 係， 簡單完成簡單任務， 係， 準時， 係， 工作， 係， 係啊，冇問題嘅， 明白， 2000蚊一定得。 是 即是嘅筍哥話嘅， 但係我覺得個 如果你有咁嘅大陸嘅人聽咗我哋嘅節目，如果你係一個咁嘅人，又揾唔到工，喺我哋留言板，我請你。 同埋富士康有一樣嘢，諗下有宿舍俾有剩喎，大佬。 係咁啊，所有大陸嘅公司都有嘅。 有冇冷氣㗎？ 我哋公司都有，有冷氣，有寬頻，包兩餐。 屌你老尾，抌啊唔止2000蚊啦，嗰個起碼4000銀啦。你自己出去香港地啊，你自己出去屌你中環啊，做嘢啊，翻到嚟你試下租間房住啊，淨係間房收你3000蚊咯，屌佢老母！ 所以我 仲有寬頻兩餐食，有冷氣喎，唔使交電費喎。 唔係佢哋就未必有寬頻咯，同埋未必有冷氣，我哋就有冷氣嘅。 係， 不過咧就咁睇有兩點要注意啦，就係、是如果頂唔住嘅，就唔好做。 啊， 系啦，即系呢个，因为嗱，你譬如香港咁样啦，如果你话搵开三皮嘢嘅， 系 顶唔住你好难唔做嘅， 啊啱， 系咪先？你好难转噶嘛，即系好似阿九护士，你觉得喂你屌啊曾凡光咯， 我哋日日屌啦，我话俾你听，曾凡光咧有一日，嗱我成日都唔认自己系九护士噶啦，亦都冇人知我系九护士啊，但系唔知点解啲人成日话我系九护士，有一日见到曾凡光，咁咧平时咧你叫曾凡光，曾医生系一个非常之 nice 嘅人嚟嘅，你叫佢个个认，嗰日我叫佢，佢望，叫狗咁啊！屌佢老母！ 好彩我哋唔係拍阿莫樹錦翻工啫，莫樹錦我哋咪成日屌柒佢嘅寫明報周刊嗰幾個心理醫生咧，我屌佢老母，嗰啲都叫心理醫生，你揾我做心理醫生好撚？ 唔係，我想講咧，就係你份人工咧，如果係高嘅話，你咪好難轉咯。 冇啦，冇得轉啦，基本 上。但係如果你講緊你係2000蚊咧， 2000蚊我唔做唔做咯。 你可以做麥當勞啦，其實，但係麥當勞都有咁嘅錢㗎，有千幾蚊㗎。 大佬。 係啊。 喂，都好喎、啊。 不過冇宿舍。 咁啊係，我偷包食。 咁樣咧就如果你係真係，如果你係咁嘅條，即係你係作得咁難咁辛苦啊。 啊。 咁你咪唔好做咯。 啱啊。 即係如果你話你，我有時咧好笑啊，佢哋咧 send 啲記者入去間工廠咁樣。 啊。 咁然後咧，我今日睇蘋果日報話。佢哋嗰啲咩南方都市報嗰啲咧 ，send 啲記者入去啲廠嗰度做嘢咁樣，就話啊，每日不停咁做，每日不停。工廠嘅特點就係你不停咁做嘢啊嘛，唔係佢做咩叫工廠啊？ 啊，南方報紙記者啊，我睇下先，21年前打過一份工，嗰間公司咧就喺太平工業村，叫做偉爾達。我話俾大家聽。嗰度咧坐拉咧啲嘢不停咁做嘅，你要去廁所又點嘅咧？你一翻到嗱食完飯翻到去廁所咧就要舉手，去超過3分鐘個拉長就嚟屌你老母噶啦！喂，咁護士屙乜啊你？屙屎就翻屋企，呢度只有屙尿嘅啫。嗱，排完隊你唔好諗住啊，係我舉手啦，一個輪一個，你去完下一轉幾十人去完先再到你去。第二樣嘢。翻工放工，有人攞金屬探測器摸你個身，因為驚你偷嘢。你唔好覺得，喂係喎，呢啲人權啊尊嚴，你唔好講呢啲。你唔中意可以唔做。工廠嘅特色就係咁啦，唔係咩叫工廠啊？你估寶馬？寶馬係啊，有啲叫 smoking break 嘅。咁咧，寶馬咩叫 smoking break 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做下做得攰咧，歐洲公司好興噶。咁咧就每一個鐘頭有15分鐘 smoking break 嘅。咁咧就俾你出去咧就食口煙嘅。馬莎拉蒂佢都係啊，但係人哋架車唔係我同你買噶嘛，大佬嗰啲車係專供應富豪，佢喺富豪身上邊剝削呢啲出嚟俾啲工人，好撚正常啊，大哥。但係我哋講緊大部分普羅大道都係坐緊豐田，都係坐緊本田嘅時候，日產嘅時候，你唔好講呢啲啦。如果真係一個好融洽嘅工作環境，個老細亦都係同你一樣人工嘅話。佢要生產呢啲咁高 quality 嘅嘢，我唔做老細啊！你做唔做，我唔做。 啊，同埋咁講啦，即係呢個工廠嘅特質啦，即係你係即係工廠就係、是、即係冇啦，雞竇你入到去就係俾人屌。 啱啊！ 係啊，你做。 喂，我有個電話入，可唔可以等我一陣間咧？喂、 啊啊啊， 你等等。 即係我覺得工廠你諗下啦，如果你自己係做一個管工嘅話咧，你嗰條生產線每日有一個定量。然后你里面你有的工友是可能是20人或者30人，你是作为即是你管理这么多人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跟他做朋友，是啊，你一定是用一个很功能性很机器化的管理方法，你只是知道他动还是不动，做还是不做，而你坐到他那个位置里面你只是得一样东西，就是生产 啱、 即系你唔好谂住同佢讲话，喂，我有啲乜乜乜冇乜感情嘅中间。 同埋一样嘢啊，我哋而家市民吓，即系全球嘅市民，要求啲货品平靓正襟容。咁我唔系喺呢地方生产，唔系剥削啲劳工，我凭咩整出嚟啊？笋哥，屙出嚟啊自己？唔会噶嘛。但系个全球趋势就 系 要你平，你贵冇人买。你话阿宝马 呢个 iPhone 都系好卵贵 ，iPhone 系好贵，但系佢如果唔系咁生产就仲贵。 嗯，唔系啊，佢成个、其实咩噶？其实佢个利润相当高噶。 系。 佢而家成个装嵌成本70几蚊啫嘛。 系。但系佢开发咧？ 开发呢啲唔讲噶啦。 屌，佢计埋数耐啊！卖个 iPhone 出嚟，一个 iPhone 系一个 system 嚟噶嘛，咁佢开发要成本啊，唔系净系卖旧嘢俾你噶嘛。屌，唔使钱啊，开发嗰啲。 你又啱嘅， 唔使基地去开发噶，唔使资源去开发噶，旧嘢屙出嚟就得，屌！所以我哋唔好谂咁多，就系话啊系，系咪嗰啲工人受到剥削？工人一定系受剥削噶啦！呢个社会上边，无论边个政府当权，无论任何情况之下，工人都系被剥削。你要工人平等，得嗰笪地方，你睇下德国、瑞士，工人咪唔被剥削咯？物价指数几高？你试下去嗰度生活，两日你就走啦。 即係你去瑞士，我去過啊嘛，食碟菜心炒炒麵，中國菜館，講緊200多港幣。200多港幣一碟喎，十鳩幾年前去喎，你會唔會食啊？屌你老尾，你見撚到面青一個麥當勞餐100多幾銀，即係佢個生活水費就係咁高啦，就係因為工人嘅福利太好啊嘛。咁你去到你生活唔撚到啊，大哥。 所以我就我就咁睇咯，就係、是、工廠呢家嘢就係咁噶啦。 啱啊。 即係如果我又唔係講得撲街，但係咧真正個觀點， 真正就係咁樣樣。 如果你都就唔好都咯， 啱啊！ 即係有時你覺得你自己有啲天分嘅，又有啲才華嘅， 你咪唔好做呢行，做第二啲嘢。 其實你應該做第二啲嘢咯。即係呢個係一個，即係我係一個比較真嘅諗法咯。好似我有啲同事咁樣，叫佢做親都做錯嘅，然後佢話俾我聽，佢嘅興趣唔喺度，你唔該你走啦。 啱啊！ 我炒你唔到， 啱啊！ 不過你快啲走啦， 啱啊！ 你唔好阻撚住我發達， 啱啊！ 即係我係咁睇。講完 啊，好啊，係咁先，拜拜。